锵锵三人行，咱们的这个财经才女啊，叶檀又从这个上海飞过来了，哈哈，给我们带来这个上海喜人的消息。 对， 听说都离婚了，是吗？ 对对、 哎，什么情况现在是？ 据说是这个预约不到号，然后排 预约离婚预约不到号。 对，然后据说是这个结婚的远远没有离婚的多，然后还有一个喜人的景象是离婚了也不吵架，大家都喜气洋洋的。 你结婚还高兴？ 对，特别高兴。 纽约时报的报道是，一对对离婚的夫妻手拉手的走出了大楼。 我是看见一个公告，说那个本离婚处啊，这个人员不足，就现在离婚的人员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工作量，所以呢就怎么怎么着要等到多少多少天要派筹什么 的。对 的， 这跟买楼花一样的，你离婚的时候也要买一个类似于离婚筹之类的筹码之类的，然后你到时候再去，我觉得这是门生意、 哦、买那个筹还有人排队，还有人出卖这个筹、 我的意思是你如果有一门生意的话，有人提前去排队给你拿了号，就像医院的黄牛一样， 就像小菜场排队一样， 那他就可以做生意 了。紧俏商品，离婚筹。 我也想看看，咱们有两张照片，看看这个排队去离婚的。 啊，离婚队。 什么时候离婚变成喜事了，是吧？然后这瞧瞧，好家伙，一个个喜洋洋。然后这个我们再看，这下面还有一个图片，是吧？就是上海现在的这个房价，这个叶檀比较了解吧？你看松江区就3万多了。这还有这个什么区，凤什么区4万多， 凤贤区 4万多、这个南汇区26000多，宝山区33000多，这个崇明县都23000多了。 那中间那个黑区就是静安跟黄埔， 静安黄埔 11万多， 闸北区8万多呀， 对， 要脸不要脸呢？我天哪，虹口区89000呢，这是。 对，89000。 哦，怎么这么贵啊？长宁区82000。 啊，便宜。 静安区多少钱？你看看。 11万，11万。 11万。 11万呢、啊？一平米啊。 对。 11万一平米。 天哪！ 而且最新的情况，应该闸北应该跟静安合并了，对不对？ 对的。就是说。 所以这个图还已经不是最。 已经过时了。 闸北现在跟静安是一个区， 这是6月。 虽然闸北比静安大得多，但是改区以后还叫静安区。为什么？就是因为房子，因为你家里，你不管你住在哪里，你是闸北区还是静安区，差别太大了。那你就在香港，你住跑马地还是住那个钻石山呢？ 对的， 这个差别啊。所以现在闸北明明是叫出了主权的 这个辱国丧权辱国，他是很乐意的把所有闸北的工厂区都改成静安区，而静安区非常失落，觉得他们正统的名字被人拿走了。 对， 就这样。 哎呦， 就是说像北京一样的，北京不是什么东富西贵嘛，上海也是，上海静安区老的租界区，然后洋房特别多，绅士淑女特别多，闸北呢是传统的那个跑码头啊那样的地方，然后现在突然饼到一块儿的话，那绅士淑女都很失落。 哎，我是对上海人有一个信仰，就是在算账这方面，我认为他们是不会算错的。就所以说这个离婚这个事儿，我觉得他们不会算错。 但这是上海个别现象吗？还是全国现在到处都有？ 全国都是，就上海特别多，因为上海形势特别喜人，全国也是，北京也在离婚，深圳也在离婚。深圳说46%的购房都是离婚之后购，就是占比占了40%以上，这个数据很吓人的。然后这个南方都市报道的，我们看到了，但是呢没有上海这样盛况空前，所以大家还是拿上海说事儿、 而且那么欢天喜地。 对， 这个也真是，这说明上海的这个夫妻之间他还是挺相信对方的， 特别信任。而且上海人是算过账，我想我住在上海那么多年了，我想他是算过账的。你想啊，都老夫老妻了，然后呢你如果离婚肯定已经有一套房子了，他要摆脱限购嘛，然后他离了婚再去作为首套房再去买一套房，说明家里起码有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再便宜在市中心也得500万以上。你说一纸婚书重要还是500万重要？他绝对不至于为了一纸婚书，然后呢，连500万都不要了。我觉得他做不出来这种傻的事情。 哦，这还是钱勾着 价值观，你看 这是什么价值观？ 啊、哦，有块钱放在这儿呢，对吧？ 它是一个抵押物呀。其实我觉得，在国内的人，你不要说他500万，我相信在从全国范围来看，给他200万就抵押住了。 真的，你说一个结婚证能值几个钱呢？他哪几百万的这个？ 但我没有完全搞懂这个、这个事情。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国家有政策，说贷款，如果你是单身的， 对， 你就可以多贷。对不 对, 对 你可以贷50%。 嗯， 如果你是夫妻的， 对， 你买第二套房，你这个首付要付70%。 嗯， 是不是这个是催生物，对不对？那么这对夫妻他一离婚以后，他等于是夫或者妻保留的原来的房子。 嗯， 那另外这个人就算单身， 对， 他去买房， 对， 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是没有房了。 嗯， 这个夫或者妻， 对， 他是没有房了。 对， 换句话说，他要绝对相信他还能复婚。 啊， 对不对？他绝对相信他的夫或者妻不会抛弃他，在这个时候。 啊，这个是的，就是说夫妻信任到一定程度。 对，这个还是他原来问题的起点，就是说感情牢固到这个地步，就是说，因为你想单位钱的话，我分开了，你这个一方占有的这个房子，假定说这个房子是500万或者1000万，这个房子现在在另外一个人手里了，那你出来单身的这个人。不是没了吗？ 就看来大部分夫妻啊还是情比金坚，但是呢怕的就是少数。现在已经有跑的呀，这女的说死说活也不肯跟你复婚了。你这不是 你当初怎么出轨的旧账却心疼。 而且我还见到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啊，说就在上海啊。就是两口子喜羊羊不是离吗？可能他老婆太高兴了是吧，就填的那个离婚的那个表啊，把所有的这个财产孩子都填到自己这儿嘛，甚至还大笔一挥，因为你离婚有条件你知道吗，甚至这大笔一挥就说孩子的抚养费他也瞎写，他觉得反正是填瞎填嘛，他填老公一个月付2万块钱抚养费给他，老公就算净身出户，她老公当时还哈哈大笑说你这是让我真是光棍一条，什么都没有了。结果老公去申请房贷买房了，结果银行不贷，为什么？ 你啥都没有。 不是，银行发现这人一个月要离了婚要付2万块钱抚养费，他一个月工资还没2万块钱呢，你明白吗？就是你根本你还款的资质银行就不相信，不贷给你了，所以这下傻了。 就是有几个是不能离的啊，就是说如果是我估计现在拿到手里的房子啊，女的拿得多，因为男的万一拿了房子他就真不跟你复婚了，这个问题就大了。 所以留下来的你去申请的多数是男的，对不对？ 我估计多数是男的。 这叫什么观念呢？难道男的就比较负心汉呢？ 哎，对呀、啊。男的天生从动物性上来说他比较容易出轨， 是吗？ 对， 有这道德吗？说男的 是，就从生物性上来说，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辜鸿铭才有这句话嘛，什么茶壶茶杯的事情，从生物学上来找得到印证。 那人宝强符合生物学吗？ 哎，他是生物学里的特例。 所以大家这么同情，对不 对？ 对， 是的。 王宝强之所以特殊， 所以我们接下来是说房地产的事情。房地产还有一个年纪太老的不能离婚。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说两个夫妻都上了年纪了，都到50岁甚至60岁了，银行是不给你60岁以上人贷款的。 对对 对, 对。 那你离了婚也 没 用。 没用，你贷款也贷不到。 对，所以年纪太老的不能离婚。所以通常来说，我认为比较好的年纪是30多岁、40多岁。 房子嘛，留在女的手里。 对。 男的嘛，还在工作，而且收入比较高。 对。 然后再去申请。 那么他其实得到的也不多。刚才那个徐老师说他这个叫做现在的政策都是为什么上海啊让人这么喜气洋洋，因为上海的政策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现在是一城一策，没有全国统一的政策，所以每个城市呢政策都是不一样的。那上海呢尤其限购的严厉，因为他要那么上海房价大家又都认为会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像 结了婚了，有了一套房了，144平米以上了，那怎么办？那只有离婚才能买第二套房，这是一件事情。还有一个事情，其实赚便宜赚的也不多，就是说你如果说没有离婚的话，啊，你不光买不了房，你的房贷什么利率都很高，房贷1.1倍。啊，现在呢，你如果是首套房贷的话，大概是8倍，0.8到0.9利率。所以呢，你如果是几百万的话，几十万块钱吧，然后再加上就是首付款是多少？你如果是已经结婚的话，首付款说不定要个30%、40%。你如果是这个首套房的话，那20%也就够了。所以其他都让银行背了。 这个离婚的情况啊，全国都存在。 对。 但是有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穷家小户的，就最后算下来啊，人们为了几万块钱就可以离婚，就是有的家庭就为了这个房贷或者什么，算来算去能便宜几万块钱， 对， 他就可以离啊。你说这个婚，他对婚姻的这个这张纸啊，脆弱，就是不值钱到什么程度啊？ 就说明中国人这个文化深厚。感情可贵啊，你要这样来看。 哎，他从乐观主义的角度来看， 中国人道德高尚， 感情深， 感情深，对不对？根本这个法律这种东西有啥大道理呢？对不对啊？ 那中国人忠实的实践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一张纸算什么？感情深才是真的好。 哎，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看到新闻是讲说这次啊，这个离婚潮啊，是因为传闻而起的。 对对， 就传闻，你看说传闻一，从9月1号起，凡有贷款记录的，首套房首付比一律提高到50%，二套房就首付70%，这是传闻啊。传闻二呢，就是你只要名下没有房，你没买过房以前，就是你单身一个人，首付还是30%，等等。但是这个传闻后来上海什么建委什么的 辟谣了， 辟谣了，辟谣了，为什么还在离呢？ 但他其实传闻还是半真半假的。 对， 也就是说，你如果说这个首套房有的话，超过面积还是不让你买，这是确实的。然后你到银行里去，银行的首套房的房贷利率，然后首付款， 单身跟家庭还是有区别。而且呢，前面离的那些错离的呢，他们是牺牲品。如果没有那么多离婚呢，这个都就不是传闻了。 对的， 哎，就很有可能是实践了这个案子，可能啊， 可能 我们也不能说它100%。 基本上很多是正的，确凿的。也就是说，中国离婚率很有意思。我看了个数据，它是2010年中国离婚率超过10%，2013年又超过10%，今年估计又超过10%。每次超过10%的时候，都是房价大涨特涨的时候。 哦。说明在中国房子比婚姻重要。 不，这本来就是相提并论的东西。以前懂谁都说过嘛，房子就是婚姻嘛，就是买房子就是婚姻嘛。 真的。 你租房子就是谈恋爱嘛。 真的。 你这个外面这个住旅馆就是一夜情嘛。 哦，这么低的 住大学宿舍就是啊，我们不说了。 住大学宿舍就是什么呢？约炮啊，野合呀、啊。哎，不，那你说上海姑娘的这种想法，和你看不跟外国文化不一样。 嗯， 外国男女租房子很普遍，过一生也行。 对、 但是好像很多上海姑娘就是这样，我要嫁，我跟你谈恋爱没问题，嫁给你。这房子得是 不单，我要说这不单是上海，这真是现在 全国 甚至香港也是。基本上你谈恋爱，你这个男的要有一个房子，好坏有个房子，变成了现在潜规则了。 这个潜规则正确吗？ 这个潜规则没什么不正确的。 我也觉得没什么不正确，因为我有房子。没有的就不正确了，太缺德了。 现在是叫丈母娘经济嘛，对不对？那么丈母娘看你这个男的，看女婿，他现在看几点呢？人品好不好，对我女儿好不好，这肯定还是第一位。那你人品好不好，还有一个对我女儿好不好，你有没有能力？能力的话，除了金钱，除了身体之外，房子也很重要。你如果说你40岁了，文涛，你还没房子，那我跟你说，你这一辈子就是苟合。 苟合，对。 对， 在旅馆住了一辈子。 对，就是 你一直在玩夜行。 对， 就这么个意思，你明白吧？ 他也就意味着说，他的不确定风险太多，因为未来再过10年，谁知道你买不买起？有可能跌，那有可能再涨个1倍呢。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静安区11万啊，再过十年涨到20万呢。 你别制造恐慌了， 所以 完全有可能。 还有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买房子人就套住了。你买了房子，你要供楼，不会都付清的嘛。你一个男人呢，你一供楼呢，你看你不愿意轻易的辞职了，你不敢失业了，对不对？你单位里老板跟你吵架，你也得忍气吞声了。很多自己的人生原则就得放弃了，社会安定的系数也就提高了。去库存的任务也和比较得到实现了，等等，房子是现代社会套住老百姓的最主要的一个手段。所以从女方来看呢，这个男的呢，我不要他有大出息，至少不会太就是啊太流氓无产者。 在我眼里啊，我觉得房子在中国就是一个最重要信用抵押品，因为信用太差，你看银行里啊，我就要借给你钱，你都得拿房地产做抵押。你只有房地产做抵押了，我才相信你是真的未来想还的。那么现在结婚也是这样子，你如果有房地产了，它算是白马股，然后你房地产抵押在这儿，我相信你不敢对我女儿不好。 哎， 它就是一抵押品。 你说的这个是，他就说这个信用问题啊。 对， 我就想到，就是说，你这也有一些个卫道士吧，就是说一些个那个话，可能有点大尾巴狼的这个话，就是说。说呀，中国人现在这个人伦呢、底线呢就被颠覆了，就是说把离婚婚姻呢是最神圣的，这不当事儿，对吧？为了一个小利，蝇头小利就可以离婚。可是实际我觉得这个里边还需要认真的分辨，就是说啊，我觉得中国人是重视家庭的，是重视感情的，但是他不重视契约。他本质上就是你说的，就是哎，我觉得我有个家庭，我重视我的家庭。可是这张纸，它算什么呢？ 对， 它是个纸，它可以换利益。但是你看啊，到重视契约的西方人，你刚才讲西方这报纸登起来，它当作世界奇闻，因为你看他在那个重视合同的社会环境下，你像西方人签合同，西方人觉得这个婚姻呐、就这个仪式啊，就是这个证啊，这是要在上帝面前、神父面前见证的，所以你看他对这个契约。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我们实际对家庭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并不包括这张纸。 不，中国人也重视契约，只是就是说这个契约可以是一个就是感情上的契约，有时候比这个更重要。 内心相契嘛。 对 对, 对。 我是就是说 真的离婚也是巨大的事情，但是他这种实际上是一个操作。 我说 房子贷款贷到了，他们可以再去复婚的，很容易的嘛，对吧？ 对，是 的。我说的就是这个，你知道，在某些重视契约和合同的传统社会里，这就叫大逆不道。这个你怎么可以？哎，所以他们就讲，就说中国你玩西方的这个游戏规则，我有时候有这种潜在的担心，就是说。难道英美法律真的就像咱们说的那样严密吗？如果这一国中国人跑那边生活去，我相信咱们这么聪明的中国人呢，只要有这种把结婚证不当回事儿的这种习惯的话呀，任何国家的法律我都能给你玩转。 没错， 你说是不是？ 没错， 美国你也对付不了，中国人要钻起你这法律空子来。 现在叫做中国人在美国虽然多了，但还是占比还是少。如果真的像墨西哥人一样多，或者真的20-30%都是中国人的话。我跟你说，天翻地覆，凯尔康，那整个的契约社会就会一塌糊涂。我不相信他们的法律到国内来就能用得好，这我真的不相信。你想啊，您刚才那个文涛说，我就想起一件事儿来。中国在有的地方啊，他其实是不讲婚约的，就是不讲结婚证的，对他来说根本无所谓。你比如说像温州某些地方，潮汕某些地方，他最最重要的是我摆一席酒， 对， 当着父母大人， 对， 对吧？ 不，还有聘礼， 聘礼 啊，那个聘礼啊，你这个哇，很多很多都送上来，所有乡亲都看到了，谁送多少 东西，这个才重要， 这个才重要。就像你说的，开一个豪华的车， 对， 啊，贴上来什么什么，这个才重要。 对，一个仪式就是我们的结婚证。 福建有些地方新婚的地方门口都摆点钞机的。 对， 没错。所以你看到当时没有房子的时候，中国人是怎么姓李啊，属于抵押品，对吧？他就是从头到尾，我们还记得那张照片吗？女孩子从头到尾都是黄金， 那种的沉甸甸的，对不对？那个东西就算是当时的抵押品， 你将来就会待他多少好，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一个伦理契约，这个是 对，就是 实在啊。 哎，你要女的，你没东西进去，将来被人家欺负，你没得说。 对， 这个是非常非常， 所以这个是人情社会里边特有的，而且是单金。所以不要说中国古代社会就那么纯洁，它也是一个斤斤计较的，然后互相来算计的。看你的陪嫁是多少，我送你的彩礼是多少，现在很多乡下还是这样子。然后你如果是50万的话，哇，你的聘礼50万，我要对你怎么怎么样，有可能公公婆婆对你就不一样了，其实是一回事。 就张爱玲概括做一句话，她那个时候说上海，她就说上海是近代文明高压下的中国传统社会。我第一次读听他这句话，我就觉得有点别扭，就是说他为什么强调上海是一个中国传统社会，只是在近代文明的高压下。哎，现在你看这个事情太典型的体现了， 就是啊， 这个房价这个婚约都是近代文明的， 对， 可是最后中国人的上海人的这种方式是非常中国传统社会的。 就是啊，你说这种结婚这种正契制度，合同制度，这才多少年历史，对中国来说，那你说这就是说，所以我就说我们 孩子的感情哈，这些东西他们觉得更 骨子里没有尊重法律的习惯， 没有 法律条文，这些个什么证照，所以对中国但是你看中国这个国家还在办证方面给这个国家的国民设置了世界上最大的麻烦，你说很荒谬，谁心里都没把这些个当回事儿，什么身份证这证那证的，但是他给你设置了最大的麻烦。 那不是麻烦，那些办证的人怎么收入呢？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从他买这个房子，就说是离婚的理由，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中国人呐，婚姻对于他们是什么？要我说呀，婚姻对于他们，两个子、房子和孩子。 嗯。 还有一种离婚是为了孩子的学位房。学位房。 北京就是我听说。 北京就是学位房，有些时候也给搞惨了，买了，然后这学位房吧， 变了，政策变了。 不是政策变了，是你根本就没太搞清楚。你这个学位房呢，必须叫什么？这个孩子的户口也得在这个区。他有的是，他就是朝阳区的，但是他买了海淀区的学位房，但是你那个户口还在海淀区。 但户口不是因为有了房子他就能转过来吗？ 哎，他就有的人就没有办，人到时候一去申请，人说你这又不对，然后又弄。我见过那个几次三番的，就是说啊，完了之后呢又去查，就是说我要贷款给你买这个学位房啊，你也得符合一些条件。有时候呢这个条件就发现你又不能离婚，然后赶快又复婚去，就是为了这个事。 还有一些就是那个收生政策也在不断变化，因为学位房的前提是你好学校附近就近收生。但是这个政策不断在变化，又会变化成他说他全是收生了， 对， 收各个学校可以推荐了，那这一类我买到这里这么贵我就白搭了嘛。 徐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咱们进行文明的比较啊，就是说我想搞清楚人性是不是一致的。比如说这个情况在美国也存在，离了婚就可以便宜买房。那么你觉得你在美国生活过，你觉得美国国民会不会大面积的离婚？ 大面积不大面积我不知道，但是欧洲我有认识的朋友，他们也是因为经济理由不结婚，他不是离婚，他比方说他计算下来交税啊各方面，或者房子啊遗产啊各方面，结婚了以后对他就划不来，他们就小孩都十几二十岁了不结婚。就是说他，但是他呢，倒是没有，就是一离这个，他们是比较神圣，这个结婚这个事情。 对。 但是我可以不结婚，但是其实就是夫妻，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他，我说为什么？那你没结婚呢？他说他就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就是因为 美国很多人有时候结婚也是为了省钱， 对， 省钱 税收嘛。 哎，他结婚有也有很多是这样的理由。 咱们 为了共同生活， 你想咱们前两年你记得这个广东是哪个银行三任行长全是这个贪污，现在都跑了，然后最后为了跑到美国，这不是回来了一个还在坐牢，三任前后三任行长弄了多少个亿，他们的老婆跟这个通过黑道跟美国办了假结婚，老婆先跟那个美国人结了婚，老婆先出去，然后在那边再离了婚，然后再跟这儿复婚，所以把 老公也弄出去 。你说咱们中国人多会玩这个？ 我觉得这是一门很大的生意，而且说明啊， 坚强啊， 好像是20万美元一起儿啊。 不， 多好，就是说明他们夫妻俩不管是不是有结了婚，起码说明他们感情很好。 感情就 让我想起金瓶梅里边， 金瓶梅， 金瓶梅里边有一对夫妻，后来女的跟西门庆在一起，然后她什么都不瞒着她丈夫，你看她说让那个不要来了，你看她给我们房子，给我们租了个房子，给我们找了一个丫头，给我们，那夫妻两个很高兴啊，我觉得这算感情好呢还是不好？ 哎，但是今天的这个很多女孩。他们老是批评说这个物质，说今天这个什么就是重视物质，可是我现在越来越能理解，就是是不是生活相差太大了，有些这个年轻的姑娘啊，那真的就是说，哎，你这个男的你能提供给我一个好的生活条件，和你那个跟我那个学校同班同学相比啊，那完全是天差地远的。你这很多很多情况，比如在大学里边还两小无猜，美女啊找了个同班男同学，你知道他一接触社会，这个眼界一开，马上就把男同学蹬了，因为差得太远了，你知道吗？你在社会上能住上什么，吃上什么？我觉得你也不要说他很低俗，就是恐怕人是有个基本的生活需要吧。 这个是没错，但是问题是我们得承认，就两个人一起创业是高尚的事情，一起赚钱 是 高尚的事情， 是是是，这个价值还是 这个价值还是 那个。两个人一起创业的最高尚的手段就是不惜离婚， 就有离婚的方法创业。 对。对